自己游泳了，谁敢穷不穷？他的他的过去，他的未来，成功不成功，没人懂。尽管他头痛不头痛，有人这样无理我是觉得光荣。我的头痛不再的痛，等到手中就有恃无恐。苦痛说了没人懂，爱了没有用，我一样奋不用。我想什么没人懂，我有人歌颂，总有人被感动。不知名的演员，不管有没有观众，傻傻弄。美梦留下太遥远的彩虹，可来自小胡同的他看不懂。他能够让我感动，谁管他红不红？他知道自己游泳，谁管他穷不穷？到底他的过去，他的未来，成功不成功，没人懂，没人懂。有人这样努力，我就觉得光荣。我的头痛不再痛，能够生存就有恃无恐。苦痛说了没人懂，爱了没有用，我一样奋不用。我想什么没人懂，没有人歌颂，总有人被感动。我不知名的演员，不管有没有观众，傻傻弄。有人这样努力，我就觉得光荣。我的头痛不再痛，能够生存就有恃无恐。苦痛说了没人懂，爱了没有用，我依然会游泳。我想什么没人懂，没有人歌颂，总有人被感动。不具名的演员，不管有没有观众，是傻弄。是傻弄。 风吹过山谷，我会想起家。

正在我心中，含苞待放意。